第32集，床寝宫。 等大臣们都走了，和亲王迈着大步就要往寝宫中走去。太监拦着和亲王，勉强笑道：“ 哎，王爷何苦为难小的？圣上正在休息，王爷若是想拜见圣上，不若等圣上醒来再说。” 本王要亲眼看看他此时如何。 然而和亲王刚刚往前走了2步，侍卫长就带着属下拦住了和亲王。 王爷，无圣上传召，您不能跨过这个门。 和亲王扯唇一笑：“ 哼，本王若是非要进去呢？” 和亲王被顾元白摆了一道，被迫困在京城。3年来小事务不断，大事却从不能经他手。可以说整个天下没有人能比和亲王更清楚顾元白是多么多疑了。他在府中闭门不出时，顾元白派御医上门为他诊脉治病。他当时就十分清楚，若是他拒了御医进门，以顾元白的多疑，顾元白必定亲自上门看一看和亲王他是否乖觉。但即便是知道会让顾元白怀疑他，他还是拒绝了御医的把脉。到底是心中有鬼，还是在期待那人上门，和亲王不想去想。御医离府前日，他在深夜浇了一夜的冷水，就是为了应付顾元白的疑心。果不其然，顾元白就是那般多疑，御医离开不久，他就上了门。如此了解顾元白的和亲王，怎么会不知道他要是敢硬闯寝宫，有多么招顾元白忌讳？但他心中有把火在烧，有只狰狞的鬼在叫，他必须看一眼那个该死的皇帝，不看一眼，和亲王知道自己今天就别想安生了。侍卫们不敢伤亲王，侍卫长板着脸皱着眉沉声道：“ 和亲王，这是命令，今儿个就算被罚，本王也要闯一闯了。” 双方对峙，谁也不肯退上一步，气氛剑拔弩张。和亲王目光不善地在这群侍卫中扫视着，突然眼睛一定，皱眉道：“ 薛将军家的公子。” 薛远藏在阴影里，面上的轮廓隐隐约约，他慢条斯理地道：“ 臣拜见和亲王。” 一看到薛家的人，和亲王就想起那个雨夜，口中也好像泛起了露血腥气。他的表情变幻不断，在怒火和厌恶呆愣之间转变，最后逐渐变得深沉。 王爷要知道，这里是皇宫，圣上刚刚疲惫入了眠，王爷要是动作再大一点，怕是圣上都要醒过来。 圣上龙体抱恙，为人兄长的总是会为圣上的身体而忧虑，你们不拦着我的动作也不会大，本王一片忠心，只看上圣上一眼就好。 都他娘说了人在里面睡觉了，你还看个屁。 殿内传来了脚步声，后在圣上身旁的小太监走了出来，疑惑道：“ 圣上醒了，问外头是什么声音。” 侍卫长脸色一变，顿时惭愧地低下了头。和亲王也不由一愣，小太监见着了他，也知晓是怎么回事了。 和亲王请随小的来吧。 殿中昏沉，只有门窗有光亮透进。走到内殿门前，小太监轻声通报：“ 圣上，是和亲王来了。” 和亲王。 内殿中传过来了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沙哑：“ 和亲王来朕这做什么？”“ 臣听闻圣上病了，特地前来探望圣上。” 原来是来探望朕的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和亲王这是要逼宫呢。 皇上的语气不咸不淡，和亲王心里一惊，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背上流了一身的冷汗。“ 圣上说笑了。” 顾元白无声冷笑了两下，他从龙床上坐起来，被扶着出了内殿。龙靴从眼底下滑过，和亲王额角的冷汗进入了鬓角之间。顾元白平日里不怎么同和亲王计较，毕竟都是宗亲，某方面算是一荣俱荣，一毁俱毁的关系。和亲王被他拘在京城，也不是因为顾元白对和亲王这个人有恶意， 先帝子嗣稀少，膝下正好是一嫡一长。顾元白对和亲王不能说是很信任，但他至少相信和亲王不是一个蠢人。但如今被他认为不是一个蠢人的和亲王，竟然在他睡着时想要闯进他的寝宫，那以后是不是要带兵闯进他的宣政殿呢？太监奉上了刚刚熬好的药，苦涩的味道在空中蔓延。顾元白将药喝了，喝完之后才道：“ 起吧。” 和亲王手脚一动，起来时腿已有些僵硬。顾元白让人给他赐座赏茶，和亲王照样是一阵牛饮，以往品不出半点甘甜的茶味，如今喝起来更是觉得苦涩万分。顾元白瞧见他这副牛饮的样子，笑道：“ 这茶味道怎么样？”“ 挺香的。”“ 和亲王要是喜欢，回头拿两个茶饼回去。这泡茶的水还是二月份的那场春雪化的水，采的是初春梅花上的落雪，这细品之下还有冷冽梅香气，和亲王不妨仔细尝尝。” 和亲王不由又端起杯子细细尝了一口，也真是怪事，先前觉得苦涩的茶，这会儿看着圣上的笑，还真品出了几分梅花香甜。顾元白向来是给个巴掌再给一个甜枣，巴掌和甜枣都来自于皇上时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忘记了巴掌，而只感动十足地记住甜枣。他同和亲王说了一会儿话，和亲王就识趣地带着两个茶饼告退了，看着和亲王的神色似乎还挺满足。送走了和亲王，圣上坐着不动，约摸是睡了一个小觉之后又吃了药，身体相当疲软。顾元白想要站起身，都发觉自己的双腿使不上劲儿。 张旭。 臣在。 朕腿脚没力气了，把朕背到内殿去。 臣遵旨。 侍卫长立刻蹲在地上，朝着圣上露出宽阔的背部。侍卫长的身材高大，看着就稳稳当当。顾元白看着侍卫长的宽背，心中复杂。 但凡我身子骨强健一些，就可以每日健身跑步，练出一身漂亮的肌肉线条。 在现代的时候，顾元白的身体也是瘦高型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前世有一个健康且大心脏的身体。顾元白喜欢玩一些刺激的极限运动，而到了这个世界之后，危险的活不能干，甚至赤脚踩在白玉之上也会染上风寒。但小皇帝的身份带来的是另一种精神上的刺激。 也不知道原山的小皇帝去了哪里，是没承受住病而死，还是和我互换，小皇帝到我身上去了。希望是后一种吧。如果是我现代的身体，那么小皇帝一定能够玩个手。 顾元白一边想一边伸出手，刚搭上侍卫长的肩膀，薛元冷不丁地说了一句：“ 圣上，要不让臣来。” 顾元白一愣，薛元已经走了过来，脊背绷起，单膝跪在了侍卫长的旁边。他的背部同样宽阔而有力，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健康强悍的感觉。顾元白没有犹豫多久，就收回手，转而搭在了薛远的身上。第一，薛远曾经抱过他，丢人丢在一个人身上就够了。第二，疯狗都要主动背人了，薛远自然不会放过让他出苦力的机会，最好薛远习惯了为他出力，为他献上忠诚，虚假的忠诚也比无动于衷要好。第三，未来的摄政王背着他，顾元白一颗统治者的心脏不可避免地升起了几分被满足的征服欲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